你好，我是蔡文。我们用3个月的时间一起创作了《从零开始学游戏开发》这个专栏。转眼间到了说再见的时候，回想起来觉得时间过得真快。说实话，这3个月我是痛并快乐着的。接下来就和你诉诉苦，也聊一聊我的收获和成长。苦在哪里呢？坦白说，写专栏真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。每周3篇稿子，既要保证不断更，又要保证质量。而我平时工作非常忙，几乎都是在夜晚赶稿，每次都是先构思，然后写代码，验证代码正确性，才开始写文章，和编辑反反复复修改，还要再去录音。录音又是一件苦差，夏天蝉鸣非常大，为了找到一个安静的录音环境，我经常在地下车库录，一个人关在车里，一录就是个把小时，一会儿就汗流浃背。但是我把这件事坚持做下来了，因为这个过程中我也非常开心，成长了不少。写专栏前我刚写完一本书，写这本书用了我将近2年的时间，所以在一开始创作专栏的时候，我一直用写书的感觉来写专栏文章。我想的是以 PC 为突破口，包含客户端和服务极端，按照完整的开发路径和开发顺序，讲解开发一款 PC 游戏最基本的流程和细节。但是专栏开始后，我立刻就收到了很多反馈，我了解到很多同学的编码经验可能不是特别丰富，于是在后续的文章中我做了一些调整。在写的过程中，我假想面对的是初入 coding 世界的自己，除了之前构思的内容，还对代码环节给出更详细的说明，对为什么要这么做也写了更多我自己的思考和总结。这是一个转变，从一开始不知道以什么姿势写专栏，到后期能够不断的梳理和提炼自己的想法和经验。不得不说，写专栏这件事对我本身的改变是非常大的。而给我带来这个转变的是你的反馈，你的每个留言我都会认真看，感谢这些留言使我不断想起自己最初做开发的日子，想起那些激情澎湃的日子。我在博客里写过一个系列的文章叫代码10年，记录了我10多年的代码生活。那时我刚开始学 C 加加，对这门语言非常感兴趣，每天都发奋看书，看完之后把习题抄下来，然后模拟，自己再写一份。那时候对编程入迷程度几乎可以用痴迷来形容。那时和我一起工作的程序员对一种算法几乎都可以研究半天。后来我开始自己创业，遇到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复杂，这让我慢慢抛开编程本身去思考更多的事情。游戏开发是个复杂的过程，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学习更新和积累知识，比如编码基础知识、编程结构性知识、软件架构、业务架构知识，以及产品设计、市场推广乃至整个行业的动态信息。现如今10多年过去了，游戏这个行业依然风起云涌，虽然大公司几乎垄断了 70% 以上的游戏资源，但每年依然有不少中小公司借助小游戏、H5 游戏突出重围，而且独立开发者的未来更是可期。我自己觉得开发游戏就是雕琢一件艺术品，从哪里下刀、怎么切入、怎么设计人物的表情、仪态、动作如何，完全取决于手握刻刀的你，而现在你刻下的每一刀都决定了这件艺术品以后的生命周期。专栏虽然已经结束，但这对你我来说这还只是一个开始，我会继续在游戏行业深耕下去，并试着输出更多内容。我希望这对你来说也只是一个开始，毕竟这次我们只做一个小游戏，在游戏世界里只是戳开了一个小口子，我们还要朝着游戏开发世界的大门不断前进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，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努力，给游戏领域